密切接觸者，醫院服務沒有受影響。另外有五間安老院舍和四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共有70名院友要檢疫。衛生防護中心說疫情嚴峻，預料每日新增個案很快突破10,000宗，但不希望一刀切推出比較激進的社交距離措施。調查紅館嚴重事故工作小組委員、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嘉誠說，墜下的電子屏幕重500至520公斤，但據民主辦單位向康文署提交資料，指屏幕重500磅，但要進一步找證書才能夠證實，相關文件在警方手上作調查用途。如果司徒嘉誠的說法獲證實，屏幕實際的重量是報稱的2倍多，演唱會主辦單位回應查詢時說，由於調查仍然進行，未能進一步評論。日經平均指數報28,725點，升25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5.81美元，賣出1,756.3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6.6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4，人民幣6.851，英磅對美元1.182，歐元對美元0.997，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另外高空反氣旋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上午八點，熱帶低氣壓馬鞍集結在河內西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橫過越南北部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车多，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沙娃径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荃湾嘅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荃湾嘅德士古道有水管急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码头坝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码头坝道嘅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啊，唔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lyricis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26日，新增8579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9间院舍出现新个案，70名院友需送往亚博馆检疫。 再多3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呼吁俄罗斯归还扎波罗热核电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疫情方面，寻日公布8000几宗嘅个案，本地感染都系占咗8200几宗嘅，咁按日嚟讲多咗600宗以上噶啦，已经 Omicron BA.4 或者5咧，最新占嘅比例咧就系40%以上嘅，当中呢度咧有九成都系属于 BA.5 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喺记者会度形容啦，成个疫情咧系转趋严峻，就话预计咧会好快咧破到去10000宗嘅啫，对于医疗系统亦都会好大负担啊！你自己点睇疫情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点睇近嚟嗰个疫情嘅走势，同唔同意可能真系会好快到10000宗咧？ 我谂嗰、那个。疫情的走势呢就不容乐观的，因为那个我们整体个案呢在过去两个礼拜是急升的，由两个礼拜之前呢每个礼拜呢其实还跌紧，就是说 6% 到呢，上个礼拜呢其实已经增加了 22%， 这个礼拜呢其实还增加 35%， 而那个整体这个为什么会上升呢，就是说主要都是因为那个 BA.5 呢是急速咁样是上升啦，即是说它是以每个星期两倍的趋势咁上升，但由于这个基数是越来越大，你最新的譬如你昨日去报返嚟那个呢大约有3600宗呢，其实呢都是这个 BA.5 的，如果它一个礼拜倍增咁样上去呢，咁其實呢就話下個禮拜呢就話個 BA.5 嗰、那個或者 BA.4 呢嗰、那個出到嚟嗰個呢就係、是、話會有呢就係、是、7000幾宗呢，再加埋其他嗰啲即係話4000零宗呢其他嘅一啲嘅品種呢，其實我哋應該呢下禮拜之內呢其實應該會破萬宗嘅。而另一個引致嘅問題呢，就因為我哋仲有成 4-5% 嘅病人呢係需要入院，尤其一老一幼呢，咁嘅情形呢其實個醫院呢係蒙受一個比較嚴峻嘅壓力，咁呢一個呢其實係要我哋成個防控呢係要小心嘅。 嗯，你自己覺得維持呢個破萬嘅或者繼續上個高位會去到幾時先至係頂峰，或者會維持幾耐呢？ 我諗而家我哋就面對就一個問題，就話因為嗰個 BA.5 或者係小部分 BA.4 呢，佢上升個趨勢呢其實未有減慢嘅跡象，佢亦都未有咧，係對 BA.2.2 咧，或者 BA.2.1.2.1 咧，係構成一個咧，係令到佢哋咧係急速下降嘅跡象，即係證明咧嗰、那個 BA.5 咧，仲未能夠咧係透過佢嘅廣泛傳播咧，係令到嗰個群體免疫咧係減少咗嗰、那個即係話易感人口，令到個疫情係回落嘅。咁、其實咧，到下個星期，譬如九月初開學嗰時候咧。仍然呢嗰、那個個案仲會有一個上升趨勢，我哋係要小心呢去睇睇呢，即係話 我哋嗰個 BA.5 入面呢有幾多呢係以前感染過嘅。如果呢個比率仍然都維持喺1-2% 呢，咁就證明呢即係話嗰個 BA.5 無論係免疫逃逸或者係因為我哋嘅群體嗰個免疫衰退呢，都未必呢真係話呢係會呢係會構成太大嘅問題。喺咁嘅情形呢，我哋應該呢可能係一個即係話係10,000+嘅，佢有機會係回落嘅。但係呢，如果佢嗰、那個即係話重新感染嘅比例呢係不斷上升呢，咁可能大家就要小心，可能入面呢佢係會衝高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嘅低嘅5位數數字啦。 嗯，大家都講到喺咁嘅疫情之下，有冇需要係收緊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呢？或者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嘅話，首先要收緊邊一個方向呢？ 嗱，我哋睇嗰個本身，我哋疫情咧係有一個減慢個病毒喺個社區傳播嗰個需要嘅，因為咧嗰個疫情升得好急，如果我哋唔採取措施減慢嗰個病毒係不斷咁係個個案上升咧，我哋個醫院嗰個第三期嗰、那個，譬如而家嗰個最高可以去到5,000張病床咧。其實咧，你如果我哋每日嘅個案咧，譬如話係升到咧，譬如話係10,000+，譬如14,000到咧，你就算係有40%個案咧，每日都有500+個案收入去咧。如果每個係停滯咗8-9日喺醫院度咧，其實已經咧，我哋嗰個第三期咧係完全係消耗曬我哋嘅病床，我哋有機會咧係要觸發到第四期咧，係影響到成個嗰個醫療系統啊，影響到埋其他嘅病人。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諗下咩辦法能夠咧係減慢個病毒喺個社區度傳播。但係咧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咧，政府嗰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咧佢唔係自己本身咧即刻可以立竿見影咧，係可以減慢個病毒喺社區傳播，就唔同一啲所謂靜態管理嘅方式。佢其實只係一個引導作用咧，希望個市民大眾咧可以減少咗一啲跨家庭之間一啲嘅高風險接觸咁解嘅。所以其實最好嘅方法就喺呢個階段咧，大家咧都盡量減少一啲跨家庭之間嘅一啲高風險嘅聚會咧。咁呢樣嘢咧，唔單止咧可以減慢咗嗰個病毒傳播，俾我哋醫院咧可以有一個喘息嘅機會。第二樣嘢咧，佢亦都會爭取多啲時間咧，係俾我哋一啲高危人士去接種疫苗。因為而家咧仍然有大量嘅長者同埋一啲嘅細路仔咧，譬如話咧佢都未接種嘅。其實佢佔我哋入院最多嘅，譬如長者入面咧，其實超過一半以上咧。其實嘅長者入院留院嗰啲咧，都係80歲以上，佢哋本身嗰個疫苗咧，嗰、那個嘅接種咧，其實仲有仲有三成人咧一針都未打嘅，而係打咗3針嘅，其實得40%+咧。而我哋即係話係細路仔嘅留喺醫院嘅咧，其實亦都係超過一半咧係3歲留下，佢哋而家咧未夠9% 咧係即係話打一針嘅，即係話9% 都即係有90%都未打針。其實我哋係唔能夠有足夠時間咧，俾佢哋係接種，所以我哋都係要減慢個病毒傳播。而呢樣嘢咧，所有嘅社交距離措施香港使用嘅咧，其實都要靠個市民大眾嘅合作。如果市民大眾能夠喺呢個階段主動咁樣減少一啲高風險活動，如果自己係有高風險活動嗰陣時候咧，或者係有啲輕微病徵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係要盡早咧係做檢測。如果係咧就話係一有即係話陽性咧，就要呈報啦，早啲食藥啦，咁就可以咧係減慢個病毒咧喺個社區傳播。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咧。其實有一個高危的傳播環境呢，大家要留意的，其實我們屋企呢都是一個非常高危的傳播環境，因為那個家居的密切接觸者呢，其實差不多有20%呢是其實是會有感染的，所以我們一定是要小心呢，在現在疫情嚴峻呢，是避免將個病毒呢是帶回屋企呢，影響到一路一遊。而我哋呢，如果係有即係話病徵有風險因素呢，都係一定要盡快檢測，因為呢樣嘢唔淨止保護到個社會呢減慢病毒傳播，亦都保護到自己嘅家庭嘅。 嗯，頭先話講到即係減少一啲高風險活動，除咗話係家庭嘅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啦，之前一啲嘅大型體育活動呢，譬如都提到政府都話會限制，譬如10公里錦標賽同埋維港泳嘅兩項賽事喺人數上面有限制啦。你覺得呢一啲嘅大型體育活動喺而家疫情之下，算唔算係高風 風險活動在呢個人數限制，而家話係500人，連埋參賽者，連埋工作人員，而參賽者本身亦都係要基本上打齊針啦，賽前要做啲核酸檢測啦，咁係咪真係咁高風險咧？又 嗱，我諗係呢啲活動咧係有少少即係個時間上有啲不幸啦，因為啱喺我哋疫情一個急速上升嘅階段咧，而佢個醫療系統係開始告緊急咧，喺咁嘅情形咧。雖然呢啲活動嘅風險未算係特別高，但係任何大型嘅人嘅聚集咧，同埋除咗口罩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考慮啦。其實就係話，而家嗰個問題咧，就唔係話佢嗰個風險係咪特別高，而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喺疫情嚴峻嗰陣時候咧，唔希望係百上加斤嘅，係令到嗰個醫療系統係進一步受壓。咁喺咁嘅情形咧。都是一個即係冇辦法的選擇。 OK， 院舍爆發的情況咧，頭先都擔心到，譬如老人家、老人院嗰個嘅情況。咁下個禮拜起咧，就話一啲院舍嘅員工咧都要核酸檢測，嗰個次數要加密啦，由每個禮拜一次加密到隔日一次。你覺得呢個有幾有效？係咪真係有效壓止到啲院舍爆發咧？又 嗱，呢個會有啲幫助。雖然佢未必能夠咧喺嘅個案咧，即係係有傳播之前發現到佢，但係可以咧都會減慢咗，即係話提早發現嗰個病毒咧喺嗰個院舍度咧，佢就算有爆發咧，能夠早啲介入咧，係控制個爆發嘅規模。因為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嗰個核酸嘅檢測咧，你係要咧24小時內先有結果。咁你就算做完個檢測入面咧，其實絕大部分人咧都係已經係翻咗工咧，係有事咧，其實喺嗰段時間咧已經傳咗出去。咁究竟點樣改善呢樣嘢咧？其實政府可能真係要考慮咧，究竟可唔可以採取一啲咧？喺佢哋放工嗰陣時候做，而喺第二日盡量喺放工時候做咧，而喺第二日佢哋翻工之前咧，其實有結果咧，咁就可能咧就係話咧，就喺翻工嗰陣時候做抗原，放工嗰陣時候做核酸咧，咁可能咧呢樣嘢咧係會比較上咧係避免一啲感染咗嘅人咧係即係走到入啲院舍度嘅。但係呢啲所有嘅措施咧，面對一個 Omicron 咧。佢喺個上呼吸道嗰個繁殖咧，係70倍我哋嗰個原始病毒咧。其實佢係好容易咧喺個窗口期地咧，就算24个钟头，唔好話你隔日，而家起碼都48个钟头咧，再加埋檢測成60个钟头。呢、這個窗口期咧，好容易佢都會由陰轉陽啊，變成高度有傳染性。咁變咗咧，我哋都係要咧喺呢一個非常嘅階段咧。都係強烈勸喻一啲咧喺院舍工作嘅一啲工作人員咧，係盡量避免一啲高風險嘅一啲嘅跨家庭之間活動，同埋都要留意埋咧自己嘅屋企人嗰個嘅有冇風險因素啊，同埋有冇病徵。如果大家係一有風險因素有病徵咧，要盡早做抗原檢測。如果有病徵，就算抗原檢測係陰性咧，都係要盡快做個核酸檢測咧，係避免咧係因為咧嗰、那個即係自己或者家庭嘅嗰個人咧嗰、那個感染咧，而係將個病毒係帶入咧我哋啲院舍嘅。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對於近日嘅疫情咧，話已經尋日啦，新增8000多宗嘅本地感染啦。另外講到院舍都有一啲感染嘅情況，尋日就再多9间嘅院舍出現染疫嘅情況啦。咁亦都有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送去亞博館嗰度係檢疫嘅咁。就住一啲院舍嘅陽性個案，即係有升嘅情況啦。政府就話下個禮拜三起啊，將一啲院舍員工嘅核酸檢測嘅次數加密。就會去到每兩日一次嘅咁。尋日都有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傾啦，佢就話呢個安排考慮到疫情嘅變化，希望可以強化對院友嘅保護屏障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李輝，點睇呢一個員工院舍員工核酸檢測嘅次數加密咧？由每個禮拜一次加密到隔日一次，點睇呢個安排？ 我哋認同咧，就係、是、要精准抗疫嘅。咁喺呢度咧，其實我都想講一講關於我哋安老業界近期疫情嗰、那個近況同埋發展嘅一啲實況，即係俾大家知道。因為最近嘅第五波嘅餘波咧，咁的確係有多咗院舍嘅零星個案。咁而呢啲陽性嘅個案咧。在過去的第73輪，即是換言之7月的27號至到這個8月呢，大概是有 加密咗嘅每周一检里面系有310宗嘅阳性个案，系透过快速测试占60%，四成咧就系嗰个核酸检测出嚟嘅。咁呢310宗咧，其实系包括院舍嘅员工同埋院舍嘅长者。咁我哋特别系注意到呢啲阳性嘅 case 咧，系佢哋喺第五波嘅时候咧，大多数系未中过嘅。咁究竟呢310宗，我哋系好希望知道佢哋喺啲复阳嘅个案啦，定系一啲二次嘅感染，即系新感染嘅个案。咁如果而家嘅 BA.4 同 BA.5 咧，佢个传播率系高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喺呢一个月里边，加密咗个检测，总共有310宗，有2000多个嘅长者视为密切接触者咧，转移到去亚博。咁咧，我问翻我哋嗰啲业界咧，大多数唔需要7日，呢啲老人家咧都已经翻去院舍嘅，即系阳性里边。咁我哋要精准抗疫咧，喺业界目前，无论系员工或者系长者，佢哋嘅接种率已经唔系第五波初期嘅2、3月，老人家第一针去到96%，呢个系前几日嘅数字嚟嘅。第二针去到92%，第三针去到52%，呢个系一个最新嘅数字。第三针系咪佢哋唔打呢？而系佢哋基本上都中咗招，中咗招之后180日之后够期就会打噶啦。咁、那个免疫屏障呢，自然嘅免疫屏障，其实同当初第五波嘅时候呢，唔能够同日而语嘅。我哋嗰个屏障，那个免疫屏障呢，系做得系比当初系好好多。同埋我哋两条腿走路，每日个快速检测一定要做。另外我哋嗰个核酸检测呢，系每周一检。咁今次呢、這个抗原检测呢，即系 核酸检测 嘛。抗原检测其实是有效的，你60%都是靠它发现的，40%先你 PCR。咁你加密到隔日一检呢，我哋要考虑到呢一个业界的人力在实施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困难。 人力主要是怎样有困难法呢？因为我见他都是说会有人上门去收樽啊，你自己留个样本。其实即员工来讲会有几大负担呢方面。 如果在每周一检呢，仲有好即是有一部分的院舍他自己不是收樽的，他是去个地区检测中心那里做的。咁如果你隔日一检呢，有好多院舍呢，佢话我可能都员工出唔到去啦，我要变成系收樽。咁我哋喺运输嘅过程里面呢，同埋而家今次嘅阳性嘅 case 呢，係第五波基本上係冇中过嘅一班嘅对象嚟嘅。咁你喺无论你派樽、收樽、运输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佢係有个时间差嘅。佢唔够我哋个抗原测试係即时发现。同埋呢，我剛才都有听梁子超医生所讲呢，实际上如果个员工佢自己有一啲嘅症状呢，佢已经唔使你讲呀，佢已经加密去做一个去做一个核酸检测㗎啦。我哋自己都守住呢一度呢一个关。因为这个关呢，是对于院舍至关重要。我们也明白到在第五波的时候，我们那些惨况，我们不希望它是会、 okay. 即是重演。 即是你意思是说，即是就算做完核酸之后留了样本，但是都未必有政府人员上门收得切。这个你之前跟政府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交流会呢，就是冇得去直接举手去互相沟通嘅，咁只係写出一啲嘅问题。咁业界呢，私底下呢有好多嘅问题。佢讲到收呢啲样本樽呢个条码，甚至有啲院舍係用手写呀，将呢啲样本樽交到去检测中心呢，其实有啲係无效嘅标本嚟㗎喎。咁呢啲係咪延咗我哋一啲更加精准抗疫嘅一啲做法呢？同埋你个时间上面究竟我做咗，系咪要等到个结果系阴性啦，我先可以翻工咧？

即收一啲病症，同埋係改善嘅咁。醫管局咧，尋日都有回應嘅，就話目前大約一半咧原本被安排轉介個案咧，未能夠成功轉介，涉及啲咩咧？譬如就係病情變化啦、家屬同埋病人嘅意願啦，同埋私院評估唔適合修正等等嘅原因嘅咁。亦都強調話正係逐步理順成個流程，加快篩選同埋轉送咧。正理順一啲私家醫院跨區修正嘅程序。成個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兆偉醫生，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何兆偉醫生，點睇啊？盧寵茂局長提到話，即係私院嗰、那個即係接收方面啦，病床嗰個使用率咧，就係未如預期，亦都話個情況深表關注，呼籲各界積極配合醫管局嘅轉介安排。有啲咩回應咧？呢、這個說法？ 其实我哋各方面都系呼吁各界积极回应啊，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几方面都要落功夫嘅事情。我哋一般可能市民大众未必好明白就啊，咁一个病人就是一个病人噶啦，咁转得就转噶啦，咁样，咁原来咧即系个内情就真系冇咁简单。我昨日回应一啲媒介报道嘅时候咧，就都系睇翻我自己医院嗰个情况啫，咁都系即系大约系四成嘅成功率度吓，咁就变咗即系换句话嚟讲，即系有六成咧，其实就系唔成功转介啦，即系应承咗都冇嚟到啦，咁样吓，咁呢个里边亦都包括咗系一啲即系病人唔愿意啊。有時家屬唔願意啊，或者有時係通知嘅問題啊，有時係安排車嘅問題啊，各種問題都有啊。咁就呢、這個的確咧就係、是、我都好同意啊，醫管局李醫生咁講啊，即係大家都係要理順嘅，有好多嘢要理順。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新問題，即係喺三四月即係、就是、上一次最高峰嘅時候，其實我哋都遇到呢啲問題嘅。咁就其實已經係今次咧，我見到咧，就係、是、嗰個收人嘅情況咧。就算我哋同醫管局開會嘅時候咧，佢哋都承認係嗰個起動係快咗嘅。 嗯， 因為上次大家都有咗經驗，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喺嗰個我哋成日都講咧，就喺前線嗰度咧，係互相之間嗰個匹配嘅醫院嗰啲人員咧。大家認唔認識、了唔了解啊？亦都因為每間私家醫院個情況有啲唔同啊，有一啲咧就係即係比較大型噶啦，啊，有一啲咧就係比較可能，譬如好似明德咁，佢喺山頂嘅咁啊，咁你有幾多即係病人會願意去咧？咁樣嚇，咁亦都有一啲咧，其實係有啲數字滯後嘅啊，譬如我見到報章成日都話啊，明德就一個都冇收到咁。咁但係據我昨日知道，咁其實佢哋就已經係應承咗四個，咁結果就兩個冇嚟，咁都收咗兩個。咁呢個又正正又啱啱係即係一半嚇、啊，即係變咗其實好多醫院嗰、那個遇到嘅情況都係譬如好似荃灣港安醫院咁樣，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即係大致上有四成半啦，都係結果佢哋應承咗，但係有關嘅公立醫院就最後取消嘅。咁呢啲就各種原因都有㗎啦，譬如好可能呢就係佢哋俾名單嘅時候呢就一早就係、是、分佈各單位自己去報啦咁樣，咁報咗有啲名單呢可能就係未經好詳細嘅篩選，或者就可能係都不如俾住私家醫院先睇下佢哋收唔收啦咁樣，咁由往後先再問家屬你願唔願意呀，人哋有位喎咁樣，咁又或者到私家醫院安排得到嘅時候，佢哋就話：，都爭兩日，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嚇，咁啊喺度出院啦，咁樣嚇。咁、我哋亦都譬如好似我哋醫院就被醫管局就分配咗兩間比較細嘅醫院嘅，初期就係倫敦治醫院啦，同埋東華東院咁樣。咁喺東華東院，我哋都試過有啲病人就即係我哋了解翻，你佢唔嚟咧。咁就係佢本來都係入東區醫院急症醫院嘅，咁到佢個病咁上下啦，可以康復啦，咁急症醫院嘅床亦都比較緊啦，咁佢已經可能係唔係好情願咁樣俾人即係轉咗去東華東院轉咗一次啦，咁而家你又要佢再轉一次咧，咁佢哋又唔制啦咁，咁所以點解即係阿局長都話，即係可能病人啊、家屬啊各方面都要配合咁。 不過嗱，頭先講到可能一啲病人或者家屬嘅原因啦，或者因為到病情亦都又轉咗一次啊，即係總各種考慮啦。不過我見到其實醫管局尋日李醫生都有提到，佢話私院評估不適合修正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有幾多嘅情況係私院評估過個症係唔適合，或者係拒絕收呢啲公院轉介嘅症？ 我恐啱就曲咗话即係呢个荃湾港安佢都有即係俾一个数字我，佢就佢医院就大约係认为不适合嘅大约有10%度啦咁咁而调返转就佢应承咗人哋唔俾佢有45%咁样。咁我哋医院呢就都系个别啦，我相信嘅数字都约莫系咁上下嘅，即係大约我分析咗63个病人里面其实可能都有几个系我哋觉得最後都覺得唔係好適合，咁呢啲唔適合咧，其實各種原因都有嘅嚇。譬如啊，我哋同醫管局開會嘅時候，咁都有提到呢幾點。譬如有啲其實係可能個病人係譬如佢比較係失智嘅，即係根本喺病房裏邊已經吵鬧都好緊要啊咁。咁就咁當然咁你可以話。喂，在公立医院他都炒楼，那你私家医院不炒楼得咩咁样？咁但是我想我哋一来就有其他私家病人喺度啦，咁二来呢就是譬如话有类似嘅，如果是私家病人嘅时候呢，我哋就要求佢有24小时陪人，同埋呢佢係要住单人房我哋先肯收嘅。咁即係呢个都係一同我哋即係收其他嘅即係私家病人係一致啦。咁有一啲就係因為可能佢嗰、那個有懷疑服藥嘅情況啊，又或者咧係有一啲就係譬如好似啊醫管局都喺交流嘅時候都講過啊呢、這個有間醫院唔收咧，就因為佢哋話冇職業治療喎、啊，咁你咁大間醫院都冇個職業治療師咁，咁好多私家醫院真係冇喎，因為個原因咧其實大家嗰個病人種類唔同。因为即系医管局嗰啲，譬如佢过嚟嘅病人，我哋睇到个平均住院日系十几日嘅，咁私家医院咧，譬如我哋自己医院系2.几日嘅，咁其实啲流转好快嘅，我哋，咁所以有啲乜嘢咧？其实如果你系话要即系职业治疗嗰啲咧，通常都系去翻私家医生嗰度喺社区嗰度搞，咁所以我哋譬如院内系唔会有，咁即系呢一类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大家经过沟通之后咧。咁佢哋就會明白，哦，原來即係呢間醫院係咁嘅情況嘅咁。 Okay. 有啲原因咧，我就見話涉及到病情變化，頭先都提到噶啦，可能已經慢慢好轉咯，又未必要去到私家醫院嗰度再轉一次院啦。咁但我想了解，會唔會就係正正因為可能係涉及到一啲程序問題，可能係公立醫院或者係私家醫院喺處理呢啲轉介個案太長啦，長到可能個病情都已經好轉咗或者有變化啦，會唔會出現呢一個嘅情況，導致呢啲個案係轉介唔成咧？ 其实一方面当然我哋两边都系要敦促自己啲同事快啲啦，即系譬如人哋有转介嚟嘅时候快啲去答人，即系收定唔收或者系有啲乜嘢嘅情况系需要即系讲清楚嘅。另一方面呢，其实即系喺转介方嗰方面呢亦都要提供比较详细嘅资料，因为有一啲其实嚟到先知道原来又争咗呢样又争咗嗰样，咁我哋都唔清楚嘅。咁究竟譬如话有啲过咗嚟，原来呢两日之后又要喺医管局嘅某一个地方做某一啲嘅检验嘅，咁又要搵白车又要返返去，咁你个病人又嘈啦。咁即係好多一啲其实因为病人嘅病情呢真係千变万化，呢、這个大家忙嘅时候呢都好难怪得大家。 Okay. 我哋睇数字係容易讲嘅。不过最紧要呢就係、是、每一间医院，私家医院又好公立医院又好，最好都係有一位嘅人去做总负责。咁佢係最明白佢嘅对口其实係咩情况。 而家冇㗎呢个係。 其实就有啲医院做到，有啲医院做唔到啦。咁、如果係你話如果係某啲公立醫院佢係有得即係每一個病房自己去報數，咁然後就直接就係即係俾對方咁睇下你收唔收先算啦，咁就好多時嗰、那個我哋叫個 failure rate 就會高咯。 我想知頭先你平均即係頭先都話可能涉及啲程序，就係可能話可以轉介，但又爭一啲資料啊，或者某個病人又做漏咗一啲嘅檢查，又要送過去啊咁。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入邊平均 普遍㗎，我哋都見到咁嘅情況 嚇。有幾多 係咁樣？所以其實係來來回回咧。變咗起碼即係我就冇一個詳細嘅統計啦，但係因為我經常都有即係同我哋即係醫院負責嗰位同事一路都即係我都關注住呢樣嘢。咁我都見到佢即係經常都有一啲來來回回啦，譬如呢個又爭咗啲咩嘢啦，呢個又未清楚啦咁樣。咁有一啲嘅情況亦的確係叫做即係超出咗大家嘅預期嘅，譬如個病情變化。咁呢個都冇得好講啦。 Okay. 我想知處理幾耐咧，即係平均要轉介一個個案，有冇話一條數平均要轉介幾耐先至可以由公立醫院去到私家醫院咧？成個過程。 我想快就是一两日啦、慢就如果是你来来回回还有啲嘢要即係要澄清啊咁样，咁可能嗰边又未答啊，咁或者呢边又未收到fax 啊，咁可能我哋要搞几日囉。咁有时如果係咁嘅时候搞咗几日，可能就真係有个情况又唔同咗咁样。 Okay.我見你尋日都接受一啲傳媒查詢啦，提到唔同原因嘅。你提到咧，有啲就係頭先講過啦，已經有啲可能出咗院啊，或者情況改變咗啊，或者未完成檢查，所以未必轉介到啦，或者有啲家屬病人嘅意願問題啦。另一個你提到嘅原因話轉 plan， 咩叫轉 plan 啊？公立醫院臨時轉 plan 係咩意思啊？ 哦，即係話佢嗰個療程佢有所轉變咯。 Okay. 啊，譬如話哦，而家其實哦，原來都。醫生又決定不如再照清楚咩嘢啦，或者呢就暫時佢嗰個情況其實未必需要轉介住啦、或者呢不如就而家其實都差唔多啦，不如出咗院先啦咁，咁、都幾常見嘅，咁、另外一個我曾經提過嘅呢就係關於整體嗰個佈局嗰、那個那個轉介分配啊，因為呢就其實初嘅時候呢阿盧局長同我哋傾，佢第一個反應都係話，因為私家醫院有大有細，咁有啲都真係好細嘅醫院，咁即係值唔值得搞咧？咁會唔會係幾間大醫院，即係就叫做負擔咗佢咧？咁樣咁，但係後來我哋自己私家醫院13醫院都傾過、就是，就係總之我哋都覺得全體嘅應該大家都同樣去分擔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亦都唔排除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喺公立醫院佢即係諗住去轉介邊間醫院嘅時候咧。咁佢都係大嗰間佢就順手啲啦，即係做開呀咁樣，咁造成某一啲嘅細醫院呢，可能佢都覺得哎我頂多都係俾一兩個你，我都、 okay. 即係費事有同你做啦咁。咁、另一個問題呢就係、是、我尋日都即係提出咗，就係、是、譬如我哋聖保祿醫院咁，佢我哋都係睇醫管局點樣去分配嘅，咁佢就話分配倫敦治醫院同埋東華東院俾我哋，咁其實兩間都比較細嘅醫院嚟嘅，咁就東區醫院佢就話佢分別養和咁樣，咁變咗呢就初期嘅時候其實變咗即係過嚟嘅病人唔多嘅，咁、 okay. 但係又去到後來呢就話原來九龍東呢就好吃緊啊咁樣，咁佢話你介唔介意收九龍東醫院，咁我從來都冇介意過你即係點樣去分配，咁所以一分配咗之後呢，其實我知道嘅目前嘅手頭數據呢，今日下個禮拜一二我哋已經收到爆㗎啦。 我另外就想問一個問題，因為盧局長都有提到話部分行政上未能夠完全配合轉送安排，講緊私立即係私營醫院，就係講緊週末同埋假日咧唔能夠接收病人，係咪有個咁嘅情況咧？真係唔可以週末周日係接收病人 嘅？而家有收嘅嚇，不過 幾多而家收幾多？有冇數嘅呢個？ 呢、這個就冇數，但係我都喺媒介查詢嗰時，我都有提過啦。根本有時咧，就兩方面都唔係太過有意願咧，喺星期日嚟搞即係呢一啲轉介啊咁樣，因為咧其實中間有好多程序㗎，即係首先咧就你都係要等到真係轉介嗰一日，然後咧就揾即係有關嘅佢嘅所謂即係佢負責嗰位醫生嚇，咁要寫翻嗰個所有嘅詳細嘅資料。咁作為一個即係出院傳要，咁咁通常都係即係星期日就醫生比較少㗎啦，咁因為平時負責開嗰、那個可能就係嗰日放咗假，咁可能得返一半嘅醫生喺度啊咁。咁另外有好多嘅其他嘅安排啊，安排點樣去嗰啲非緊急救護車啊，即係嗰樣嘢呢，其實大家嘅人手都係最少嘅星期日。咁有內面係有好多嘅安排上嘅嘢呢，其實星期六就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係話公眾假期啊、星期日啊咁樣，咁、 okay. 如果係我都話咧，就如果真係有咁需要嘅時候，咁都會做嘅。不過亦都有做緊嘅、不過就當然喺數字上，可能局長睇起嚟就係話點解逢星期日會跌啲嘅，咁呢個亦都。是不是 说 不尋常 的？ OK， 我们都是讲数字啦，即是看回政府的公布啦，咁啊话睇到而家啲私家医院，即是医管局病人用私家医院病床的占用率呢，其实都主要在集中在三间，其余十间度呢都是占用率是不多过50%的。咁其中见到港安医院斯洛伯道嗰间呢，就大家特别留意，因为根据之前公布的数呢，话累计接收病人的数目呢是零的。最新的情况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还有没有一些分析看当中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嗰啲个我就冇详细知道港医院即系斯洛伐道嗰间港医院嘅具体嘅情况，可能要问翻佢哋啦。不过我见到其实佢哋拨出嚟就系五张病床啦。咁究竟而我今日都系自己睇报纸，即系佢哋嘅回应就话，咁我哋都系被动嘅啫，即系睇下有关边间即系公立医院会俾证我哋啊，咁样吓。咁究竟呢个详细情况我就未有进一步了解。但系，譬如好似即系我啱讲咧，其实呢啲数字都已经有啲滞后啦。即系起码对我哋医院个数字亦都已经唔系好准确。 好啊，唔该晒何少伟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呢一个公立医院咧转介一啲主要系非新冠病人咧去到私家医院嘅情况，希望可以舒缓一啲公营医疗系统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医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萧立文。 早晨，高柏星医生，点睇而家话私家医生帮手即系接收一啲公立医院转介病人嗰个情况啊？数字上系咪真系好似局长所讲系未如预期咧？又 我谂呢个转介情况咧，就大家知道都安排咗一段时间啦吓。我哋见到个情况系可以再理想啲啦，应该咁讲啦吓。初期咧系遇到啲问题，咁咧就基本上咧大部分问题，我哋觉得都头先都听到何医生讲咧，啲理顺嘅问题咧做咗好多噶啦，已经。咁啊，但系而家整体嚟讲咧，个使用都系偏低嘅，我哋觉得。咁所以因为而家大家知道啦，嗰、那个病床压力非常之大啊，公立医院咧都大幅调节咗，我哋减咗好多服务。咁所以咧，真正系有个好大嘅迫切性咧，系尽快能够用得好呢啲私家医院嘅病床啊。咁所以呢个我哋都好急切咧，希望能够更加善用呢啲病床嘅。 你哋观察到棘住个位喺边？点解会即系可能使用到呢啲病床嘅使用率比较低啲啊？或者转介嘅过程又出咗啲咩问题咧？ 嗱，我哋见到初期咧，的确系好似头先何医生咁讲，成个因为几个单位一齐去协作啦，开头有少少运作上嘅程序嘅一啲要改善嘅地方。但系我哋睇翻咧，如果我哋譬如头先提到转介啊，各方面嘅病人嘅选择咧，基本上问题我哋已经解决咗噶啦。所以大家见到咧，喺一啲私家医院咧，其实嗰个使用非常之好啊。大家见到几间医院嗰个使用率咧，去到八成几啊、九成几都会有吓。咁所以我哋相信咧，问题都解决咗嘅。咁但系当然我哋了解私家医院咧，佢哋有时系工作程序上咧，调节上佢哋系需要有啲安排吓。咁但系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够尽快帮手啦。其实何医生同啲私家医院院长，我知佢哋都好努力嘅，但系个迫切性真系好大啊。咁所以希望都系能够大家共同努力啦，尽快用好呢啲病床嘅。 头先提到话私家医院喺个调节上安排，可以点样帮手法啊？呢个系 嗱，因为譬如举例啦，我睇翻我哋啲数据咧，我过去几日咧喺公立医院，我哋每日都转介百几个病人俾佢哋嘅。咁但系去得到嘅咧，真正最后去到每一日，譬如过去几日咧，都系二十几啊、三十几个。咁其實就個數字係偏低，即係可能係連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咁上下。咁而事實上，譬如我就睇翻之前嘅數字啦嚇，我哋譬如一日轉介百幾個病人咧，佢初步話俾我哋聽會收得到都係得一半到，而實際再去到嘅咧，又可能又得翻三分之二啊或者一半嚇。咁所以呢個係會有影響嗰個數字啦，同埋就係頭先我聽到你哋都有討論到咧，就係、是。有时佢哋接收嘅时间嘅考虑都比较长，咁变咗咧，大家都明白我哋啲病人流转系好快，即系我好难等一日等两日先至再答我哋，然后就再安排嗰啲头先何医生提到运送啊各方面咧，咁就好多时个安排都有转变，因为我哋等唔到咁耐嘛，你都明白吓、 但我因为我见李立业医生咧，寻日嘅讲法就系目前有一半原本被安排转介个案未能成功转介啦，涉及咧病情变化、家属同埋病人意愿、私院评估唔适合修正等等，有啲系咪都其实未必关私家医院事咧？其实系病人同埋家属自己嘅问题，或者有啲误会，同埋病情变化又系咪完全系私家医院嘅程序系可以解释到？即系可能太长咧，所以令到佢哋病情变化咗收唔切咧咁。 其实就唔系咁讲，因为李医生。咧佢一啲例子咧，大家知道有啲咩因素嘅啫。其实你话真系个病人恶化咗啊，或者真系家属唔愿意咧，都系占好少嘅比例。 几多度啊？呢个？ 我哋以往咧，譬如我哋每一天，讲真，有冇一个私家医院转介咧？我哋都会转介好多病人去我哋嘅康复疗养医院啦。嗱，一般嚟讲咧，譬如我哋自己咁样转介咧，最多都系一成至两成到咁嘅情况。咁绝大部分咧都系好顺利嘅转介。而事实上，你睇翻啲数字咧，你见到有幾間私家醫院咧，佢都收我哋好多病人嘅，咁亦都比例上都高嘅，咁所以我哋相信 轉介上的問題應該都不是太大，還有大家知道我們轉介病人去康復療養醫院呢都是恆常做開的事情，所以我想這方面呢問題不是太大。當然很早期可能有些病人家屬擔心收費、啊、那些問題、但這個除了初期之外呢、之後都沒有這個情況，大部分都解決了，反而就是有時跟私家醫院協作，即譬如哪些病人他覺得適合、啊、或者他回應我們的時間，我們的配套啊，那裡呢我們見到有些醫院呢應該是可以大家配合到一些，做得快一些，可以方便到市民咯。 嗯，有哪些是可能公立醫院覺得適合，但去到私家醫院層面他們考慮又更加多呢？ 我想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擔心個病人譬如年紀大太大，他們又有些擔心啦、另外可能照顧得多一些就有些擔心啦、或者個病人可能他本身那個多呢個慢性病，咁佢哋可能又有啲擔心啦，咁所以呢個都理解嘅，咁但係就希望都係大家多溝通啦，好似頭先何醫生咁講，咁變咗我哋見到整體嘅程序都越嚟越做得好嘅，其實過去幾日都見到咧係有明顯嘅增加同改善，咁當然喺我哋嚟講咧，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同一個做法啦，譬如頭先何醫生提到，其實我哋全部都有專責同事咧。是負責同私家醫院對口啊，嗰、那個安排嘅。 OK， 咁、所以個經驗上或者安排上，我哋覺得應該都係妥當嘅。我哋嗰邊 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討論啦，有關於呢一個私家醫院收一啲公立醫院轉介病人方嚟嘅情況。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高柏昇醫生。 上晝八點，熱帶低氣壓馬鞍集結喺河內西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橫過越南北部並逐漸消散。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疫情升温，本港寻日的确诊数字突破8500宗，近两日染疫的人数合计已经增加大约2000宗，其中安老院舍的确诊数字亦都有增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形容，现时本港的疫情严峻，预料确诊很快就会达到10000宗，情况令人忧虑，对医疗系统是非常大的负担。他说当局不希望一刀切推行激进的社交距离措施，希望市民要做好防疫，同埋透过做检测，尽早揾出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嘅报道就提到，本港新冠单日本地确诊个案升破8000宗。医管局多次强调，医疗系统受压，需要调动病床同埋调整服务。私家医院自从上个月底开始接收局方转介病人。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寻日回应话。在私家醫院願意接收的病人中，部分因為公立醫院臨時認為不適合而未獲轉介，形容得個造字。未曾接收轉介病人的司徒拔道港安醫院就說，流程主要是由公立醫院主導。醫管局昨天回應說，部分病人未能夠轉介屬於預計之內，背後涉及很多因素，正改善情況。明報的報導， 文匯報報導，男團 Mirror 演唱會大型屏幕跌落嚟的意外，負責調查的工作小組委員、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嘉誠，昨日指出，小組量度跌落嚟的屏幕重大約500公斤至520公斤，但是演唱會的主辦單位提交俾康文署的文件就寫上是重500磅，懷疑是度量衡單位出錯，是令到涉事的鋼索所承受的重量加大超過一倍。他指出，两条钢索合共应该可以承受2200公斤的拉力，即使是搞错了重量，理应仍然能够负荷。但是断裂的钢索出现金属疲劳，而另一条钢索原本可以承受屏幕的重量，但是就因为吊环的螺丝折断，多重错失造成今次意外。因此下一步调查方向是包括螺丝断裂的原因。文汇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強烈熱帶風暴馬鞍日前襲港，天文台一度發出八號信號，生效了大約14小時後，昨日朝早9:20改發三號強風信號，一眾打工仔需要陸續返回工作崗位，各大交通交匯處人潮絡繹不絕，紅磡海底隧道巴士站大排長龍。有市民不滿天文台向傳媒公布即將改掛三號信號，到正式改發，相距只有大約30分鐘。《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國際油價近月回落，布蘭特原油由5個月前的高位跌近24%。不過，本港的油價未見跟隨。以中石化無鉛汽油為例，扣除折扣和税項之後的價格，過去近3個月最高是曾經見每升13.18，而跌幅就只是有2.6%。環境及生態局就回應說，俄烏衝突是油公司今年上調零售價格的主因，並且根據現時的觀察，本地油價和普氏平均價趨勢大致相若。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新報報導，保安局更新港人懷疑被誘騙到東南亞地區的宗數，昨日公布再接獲多兩人求助，由今年1月截至到前日累計41宗，23人確認安全，當中12個人已經回港，剩下的18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6個人身處緬甸，12人在柬埔寨，較前一天的公布就有21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疫情反彈速度明顯加快，新增的確診個案單日是破萬宗，指日可待，香港抗疫何去何從，特區政府有沒有完備的應對方案，什麼情況之下收緊限聚令，怎樣更加有效推動同內地以及國際通關。社評說，特區政府應該更加清晰說明，有利凝聚共識，共同打好這一場抗疫的持久戰。《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疫情升溫，10公里錦標賽和維港渡海泳因為當局突然設人數上限而觸礁，引起體育界不滿，炮轟港府朝令夕改，限聚措施只針對體育界，既沒有明確的準則，事前又沒有諮詢，完全不顧業界感受。社論指港府處理欠妥善，今後應該為活動運作機制訂立準則，並且加強與業界溝通。《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星期三起訪問廣州深圳，輿論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是否討論復常通關的議題。社評希望特區的新班子在與內地通關的問題上能夠拿出誠意，全力爭取，亦都希望中央和廣東省政府可以體諒，盡量減少香港人到內地通關的極大不便，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應。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現時勞工處有颱風及暴雨情況下工作守則，守則規定假如惡劣天氣警告在工作時間開始前發出，僱主不應該要求員工上班，除非有事先協定的工作安排，不過並非強制的停工。守則雖然說除了正常工資可以獲發當值津貼，但是並沒有法律約束力。社評說，政府應該聽取業界意見，修補現行法例的不足。文匯報的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林村，排到去美城苑。咁喺全锦交汇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窝口道，就是全锦交汇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窝口道。至于较早前红天路近住上城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红天路主要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红福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 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潭道北去洪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在封路方面，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几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咁有啲人被禁锢啦，甚至咧系遭到虐待。保安局副局长卓孝贤， 如果你发现一啲所谓嘅绝世笋工啦，真系要谂清楚。东南亚地方生活水准又唔高，点解又可以俾到咁高嘅薪酬，请一啲唔系当地嘅人去做一啲咁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相当可疑嘅。咁我想请市民系提高警觉。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8月26日，新增8579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九间院舍出现新个案，70名院友需送往亚博馆检疫。 再多3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呼吁俄罗斯归还扎波罗热核电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早前政府啊同私家医院方面系倾咗啦，咁首阶段就系腾出300多张嘅病床，接收主要系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帮助舒缓公立医院嗰个压力问题。不过见到咧，早几日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就提到话，一啲私家医院嘅病床使用量咧系未如预期啦，就话对此系深表关注，都呼吁各界咧积极配合医管局嘅转介安排。醫管局尋日李立業醫生都提到話啊，呢啲一啲個案未能夠轉介，可能涉及到病情變化、家屬嘅病人家屬啦、病人意願啦，同埋私家醫院評估係唔適合修正等等嘅原因嘅。繼續同高柏昇醫生傾下，高柏昇醫生咧就係醫管局行政總裁。早晨， 係早晨，你好。 頭先有提到譬如私院一啲嘅情況啦，不過我都想引述一下何兆偉醫生嘅講法，佢就係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嚟嘅。佢尋日都講到喺報道嗰度回應咧，就話私家醫院係願意接收嘅病人入邊咧。部分是因为公立医院是临时认为不合适而未获转介，形容是得个造字。刚才和我们做访问，他都说有时在转介过程中是有些资料漏了的，或者有些检查个病人未做的又要转回去公立医院，又或者涉及到一些联网和私家医院的联系组织的问题，他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总负责人呢？亦都提到話，即係可能運送啲病人嗰個佈局問題，就形容私家醫院都係好被動嘅咁。點睇佢呢啲嘅説法咧？又 我相信咧，就何醫生提嗰啲咧，都係個別嘅情況，我哋會見到嘅。事實上咧，何醫生同我哋同埋私家醫院同事咧，我哋都好緊密嘅聯繫。譬如頭先你提到無論我哋總部有總負責人啦，每一個聯網都有個總負責人咧，直接同私家醫院去對口啊，去溝通。咁當然正如我開頭講。 早期嘅時候開始，啱啱大家做嗰種唔同嘅私家醫院啊，同唔同醫院同事合作咧，當然早期係有少少溝通上咧，係要需改善嘅。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咧，基本上嗰啲程序上嘅問題咧，其實都處理到。咁你話頭先你問到，譬如仲有冇個別病人因為情況有轉變啊，各方面都去唔到咧，這個都係屬於少數啊。因為我都好強調。我哋轉介病人，無論去私家醫院、轉介去療養院、復康院，都是我哋恆常幾十年嚟做嘅嘢，咁所以咧呢方面咧，我哋嘅經驗都非常之豐富啊，亦都知道邊啲病人咧適合轉介啊各方面。咁另外頭先我都聽到個討論上咧，就係話譬如週末咁樣啦，其實咧我哋個病床壓力已經非常非常之大啊，大家可能都聽到，譬如阿李醫生喺記者會度都提過。我哋而家咧嗰個服務調整咧有啲聯網咧已經去到三成啊，甚至乎嚟緊呢個星期咧可能要去到四成，甚至乎更多即係喺一個咁大嘅壓力底下咧我哋都希望能夠盡量用好私家醫院嘅病床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已經好多其他嘅治療咧都係要改期或者褪後，譬如一啲病人甚至乎去做中風魔仔手術啦，諸如此類咧都要褪後咗啊。咁所以善用無論係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嘅病人咧，係我哋。最希望能夠達得到嘅事嚟嘅， 即係咪你頭先提到話週末週日嗰個情況，而家私家醫院係未能夠修整，因為頭先同何兆偉醫生話佢話即係比較少，或者都涉及人手問題。不過緊急嘅時候都會收嘅。佢喺訪問嗰陣亦都提到話，其實都唔係淨係私家醫院，話公立醫院即係雙方啦，形容都係唔情願喺假日嗰度做一啲轉介嘅。有冇咁嘅情況 咧？嗱，當病床比較鬆動啦，譬如我講緊你一個月前咁，當然病床比較鬆動嘅時候咧，我哋當然平時喺週末嘅人就梗係冇平時咁好啦，呢個都係以往出現嘅情況。但係譬如喺過去幾個星期，大家都見到入院病人嘅數目急速上升啦，確診個案都急速上升。其實咧，我哋已經額外安排咗好多同事等翻去加班啊，各方面啊。咁所以咧一個星期都有星期六、星期日啦。咁變咗咧，善用好嗰兩日嗰個轉介都係非常之重要。事實上咧，我哋而家每一日咧，每一日都兩次係咁一路。追緊啲病床啊，就可以咁講嚇。我哋要確保咧有足夠病床接收病人，所以星期六日咧，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用得到私家醫院嘅病床啊。這個我哋係唔會因為星期六日咧就會叫做放鬆啊咁樣，都唔會有呢個情況嘅。 OK， 個別有啲醫院啦，譬如根據截至醫管局星期二下晝嘅數據啦，譬如斯洛伐道港安醫院係未收過病人嘅。咁另外當時嗰個時刻嘅數據就係明德國際醫院咧，就係病床使用率係零啦。咁保血醫院亦都只係收過一個病人嘅。最新嘅數據有冇一啲嘅更新，或者點睇個別醫院好似似乎收嘅病人比較少，有冇即係針對呢個情況都去研究了解一下，有冇需要改善咧？個別醫院 嗱，譬如我舉例啦，我收到譬如直至到琴日黃昏嘅最新數據咧。斯洛伐道嗰邊安醫院咧，都仲未有收過病人嘅。咁亦都譬如昨日嘅數據咧，譬如我哋收到係起碼琴日啦，都係喺明德醫院都未有病人。咁所以我哋都已經積極同佢哋嗰邊了解緊，係咪雙方面都仲係有啲特別嘅困難咧，係咪啲咩方法面對咧？咁呢度我哋都積極跟進緊。不過我都想強調咧。好似何醫生咁講咧，其實大家兩方面都好努力嘅，亦都知道大家咧都係好想件事做得好，咁所以咧我哋都好主動積極咧，聯絡唔同嘅私家醫院，睇下有啲咩困難，有啲咩配合咧，可以大家一齊令到件事做得好。因為譬如喺數據上咧，前兩日局長佢哋發布數據，大家都見到有一啲醫院喺嗰個病床使用係好好多嘅，咁所以我哋相信件事係做得到嘅。咁但係當然我哋明白。個別私家醫院有佢嘅限制，咁都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啦，能夠做得好呢件事。因為其實咧，你睇嗰個疫情嘅發展咧，嚟緊呢段時間嘅壓力都係會非常之大。 OK， 咁我哋見到咧個確診數字咧，相信都係會繼續會上升，醫院壓力咧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呢度希望大家都能夠一齊配合。 我想知而家，因為根據之前七月底嘅公佈，就係醫管局各聯網係同一至三間嘅私家醫院做配對嘅。而家係咪仲係咁嘅？定係有會唔會出現一啲所謂跨區轉介嘅情況嘅？ 其實咧，我哋都跨咗一排嘅啦，跨區，因為咧我哋嘅病床嘅壓力已經非常之大，需要啲非常之急速。咁因此咧，其實我哋都同私家醫院嘅同事講咧，只要你肯收你點跨區都我哋都會安排噶啦嚇。因為事實上，我哋每日咧。大家都睇數字都會見到，我哋新收嘅新冠確診病人咧都有300多個而家，咁啊出月都200多個，仲未計其實咧平時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非新冠嘅病人， 我哋都需要照顾，咁啊嗰、那个咧都占好大嘅多数，咁而家咧私家医院除咗中文大学医院之外咧、其他都净系接收啲非新冠嘅病人，咁、所以喺咁大量嘅情况底下咧。只要他哋肯收咧，誒，無論係跨區係點樣，我哋都會安排嘅。 嗯，都講下整體醫管局而家個即係收病人或者壓力嗰個問題啦。見到話截至25日嘅凌晨就2200多名嘅新冠病人留醫啦。第二階段方案入邊，醫管局就預計最高提供2500張病床嘅咁。距離個容量都仲有200多個咁樣咧。有冇需要而家即時進入第三階段嘅病床調動方案咧？ 其實我哋已經進入咗第三階段嘅啦。 嗯。 因為咧，大家要明白咧，就係、是、我哋啟動嗰啲就係、是一啲隔離病床啦。但係咧，頭先譬如你講嗰啲數字咧，係確診者嘅數字。咁、但係就每一天咧、都有唔少，譬如話喺隔離中嘅人士佢又唔舒服啦，或者有啲懷疑確診者啦。同埋咧大家亦都明白咧，隔離病床係個使用率係唔會做得到100%，因為中間有病人嘅流轉啊、清潔啊各方面。所以其實咧，我哋今天要啟動的病床已經超過了剛才你說的數目了、在今個星期較早前呢，我們已經啟動了第三階段、所以也增加了更多的隔離病床，而事實上呢，我們在接下來這個星期呢、也都要再調節減我們其他的服務呢，去騰空多些病床、因為呢你一定要預鬆那個數字呢，才能夠確保到病人去來到有需要的時候呢是有病床安排給他。 所以現在在第三階段會有多少的隔離病床是收一些新冠病人 的？我們希望呢就是在第三階段呢、譬如下個星期到呢，我們可以去到3000甚至乎更多的病床呢，才能夠安排到一些呢無論是確診或者懷疑確診的人士呢入到我們隔離設施。咁亦都因此，譬如喺前兩日咧，我哋都開啟咗亞洲博覽館個設施啦。咁、所以嗰個病人個量咧係非常之大嚇，亦都係咧我哋要確保嗰個流轉性咧係能夠做得到。咁所以點解我再三強調咧善用好私家醫院嘅病材咁重要咧？因為成個公立醫院咧，大家都聽到局長之前個公佈啦，我哋嘅急症同埋康復病床都係得大約20000張到。咁但係另外大家知道私家醫院咧，佢哋都有成5000張病床。咁如果成個社會共同配合呢，我哋一定係嗰個病床嗰個使用量啊，或者嗰、那個能夠騰空到嘅量呢，係會好好多。 以而家即係尋日去到8000多宗啦，即係陽性個案，咁嚟緊話可能會去到過萬宗，咁當中嗰個入院率去計，係咪而家公立醫院就算去到第三階段嗰、那個病床係暫時都係應付到嘅？ 我哋基本上係就住呢個情況呢較早前公布咗，我哋做好多唔同階段嘅準備嘅。咁、而事實上呢，大家睇到嗰個變異病毒株，譬如 BA.5 咁樣樣，佢一路升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外國嘅經驗呢，都係話確診個案呢係會升得好快。咁因此按比例呢都會多咗病人呢係需要入醫院。咁所以我哋就住呢一方面呢都做咗好多準備。咁譬如剛才講過會有唔同階段嘅增加病床啦。但我必須強調咧，嗰啲病床其實咧都係靠咧我哋去調節或者減少其他嘅服務咧，先能夠安排得到，因為要人手嘅調動啊各方面啦。咁、所以點解局長都再三話俾市民聽咧？一定要大家成個社會一齊合作啦，做好社交距離嘅措施啊各方面能夠要盡量壓制個疫情因為咧，其實我哋調節啲病床預留咧，其實社會係付出好大嘅代價。但好多病人的治療咧，我哋需要推遲咧，先能夠提供人手咧開呢啲病床嘅。 而家要調節或者開多啲接收新冠病人嘅病床，令到其他嘅服務受影響，可能係邊一啲服務咧？或者削減邊類型有幾多嘅病人會受影響咧？ 我哋而家主要咧係削減一啲預約嘅服務啦、非緊急嘅服務啦咁樣樣。咁大嘅範疇都多嘅譬如話一啲手術嘅服務啦。一啲特別嘅治療，譬如頭先我舉例，譬如一啲通波仔嘅治療啦，門診嘅服務啦，咁整體咧，我哋都大幅嘅調節咧，先騰空到人手同病床去處理頭先我講額外嗰啲新冠隔離病床。譬如我舉例，有啲聯網咧個手術服務已經減咗30%噶啦，咁而家你都估計咧嚟緊，如果我要再騰空多1000多2000張病床咧，可能要再減多1-2成，甚至去到40-50成咁樣。咁呢個情況咧？我哋盡量唔希望會發生嘅因為始終咧對其他病人，大家知道過去幾兩年疫情咧已經對佢哋嗰啲治療啊好大嘅影響，所以點解我哋咁強調即係抗疫咧，就一定要全個社會一齊去配合，同埋點解使用嘅醫療設施咧， 盡量希望呢除了公家的服務調節之外呢都能夠用好私營的醫療設施，為什麼這個我們這麼強調的重要性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知道有沒有方法可以減少對一些非新冠病人的影響，即除了說要削減，有沒有一些方法去減少啦，減少影響啦。另外就是除了說即加一些的病床去收一些新冠病人之外，在人手上面或者其他醫療設備上面的配套又是怎樣的？ 盡量減少對非新冠病人的影響，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剛才我說了，就是我們將一些比較穩定的非新冠病人呢轉去私家醫院，咁佢哋騰咗嗰啲位置出嚟咧，我咪可以我嚟繼續提供服務俾其他嘅病人咯。 Okay. 另外就係、其實咧，我哋喺疫情開始咧，都同無論我哋私家醫院朋友啦、私家醫院聯會啊、何醫生佢哋咧，都已經有個好嘅合作框架咧，就係、做一啲公私營協作嘅計劃。咁所以呢度都係加強咗啦。第三咧就喺人手方面咧，我哋都感謝其實喺私家醫生方面咧。另外就是林志源議員啦，他都幫我們呢是找了很多私家醫生呢就來我們那些不同的診所那裡幫手啦，另外就是我們的遠程醫療啦、我們的熱線啦，都有很多私家醫生啊、私家的護士的朋友來幫手，那那裡呢、都幫到我們很多的。 我意思是譬如現在你們開多個新冠的病床，在這一方面的醫療人手和設備方面是不是又配得上？ 這裡呢一方面譬如在亞博館啦或者北大新感染中心呢，一路咧，我哋都有揾出邊私家嘅朋友幫手嘅，咁亦都有啲私家醫生咧，都幫咗我哋好多次，咁亦都已經好熟習嘅情況。咁呢度咧就會減少我哋需要喺其他聯網抽調人手嗰個壓力。但我必須強調咧，因為始終個服務量都好大，同埋今次咧個疫情嗰個量，大家見到入院人數都多嘅，咁所以個影響咧都仲係好大嘅。 揾咗幾多呢啲即係所謂外援嚟幫手嘅？ 我哋唔同階段會唔同嘅譬如話喺最高峰嘅時候咧。有幾十個私家醫生咧，都有嚟我哋唔同嘅設施嗰度幫手，包括頭先我講隔離設施啊、亞博館啊、北大新感染控制中心啊，更加重要，譬如話最近咧，我哋嗰啲熱線啦、我哋嗰啲遠程醫療啊，咁呢幾位同事咧個幫助都大。 設備上面咧，重症病床啊、呼吸機啊、深切治療嗰啲病床嗰啲夠唔夠應付啊？ 嗰、個暫時唔係太擔心嘅，因為今次咧，我諗經過。一段時間政府啊，好多同事好大嘅努力咧，嗰疫苗接種率雖然唔係最理想啊，即係長者疫苗接種率咧都仲係偏低，特別係80歲以上嘅人士。咁但係咧，整體香港嘅疫苗接種率都高咗好多。咁所以因此咧，比較之前我見到危重嘅個案咧，都係相對上比較少。 最後半分鐘，我想知而家譬如第三階段5000張嘅病床，有冇話幾多係專係俾兒科咁樣？ 我哋其實而家隔離病床咧，兒科同大人都撈亂咁用噶啦，因為好多時咧，小朋友都會同家長一齊啦，或者有照顧者一齊，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係盡量安排到，譬如同一間房咧，會俾佢哋一齊去住嘅，咁所以大人同細路咧，當然有啲係專責課係兒科噶啦，但係有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混合咁樣用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高柏星醫生同你傾到呢度。高柏星醫生是醫管局行政總裁，講到醫院的情況，亦都講到私家醫院在這段時間會幫手接收一些非新冠病人，主要是非新冠病人那個情況的。1872311，你怎麼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寻日在九龙湾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危险驾驶、阻差办公和藏有吸毒工具等。事发在寻日下午5:00，警方在观塘开源道和考明街交界截停一架涉嫌违反交通规例的私家车。司機在調查期間突然加速往偉業街方向逃去，其後在創業街撞向一架重型貨車，警員發出口頭警告無效，於是擎槍戒備，最後在常宜路和宏照道交界截停私家車並拘捕司機，在車內檢獲一個冰壺，司機正被扣留調查，案件中無人受傷。華爾街日報報導，中美接近達成一項協議，容許美國監管機構前往香港審查在紐約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審計記錄，中美雙方暫時未有回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

最新單日嚟講咧，已經係佔43.9%啦。如果係睇曬過去一個星期嚟講咧，就係35.9%。講緊呢個 B.4 或者五咧，佔本地個案嘅比例。喺醫院留醫嘅人數啦，超過2000人啊，2200多人嘅啦。咁頭先就傾到有關於私家醫院會幫手接收一啲主要係非新冠嘅病人啦，咁去舒緩公立醫院嘅系統面對嘅壓力啦。早前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話，即係對嗰個病床啊，私家醫院嗰個病床使用量咧未如預期，就話深表關注。佢提到咧就話，鑑於全港私家醫院病床有超過5100張啦，善用私家醫院病床接收醫管局嘅病人咧，對維持公營醫療服務咧已經成為關鍵，有關市民生命安全實在係刻不容緩嘅咁。有個咁嘅情況，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喂，早晨。 早晨，林志源，點睇而家私家醫院即係話？第一階段就300多張嘅病床幫手收啲公立醫院轉介嘅病人啦。睇翻上個禮拜二個數，下晝5點佔用率咧有45.9%嘅。點睇呢個數字咧？比例上算唔算高咧？ 其實咧就梗係有需要嘅時候，盡量我哋都希望全港嘅醫院一齊係同心協力去處理呢個新冠嘅疫情啦。因為疫情個嚴峻性，大家都睇得到噶啦。咁我理解過嘅，咁就私家醫院佢接收一個公立醫院嘅病人咧，中間係需要有一個溝通，而個主動權咧、發球權咧喺醫管局嘅。咁就亦都了解過咧，即係現在佢哋嘅安排方面咧，私家醫院你唔好話俾我知，大概都係40%到嘅病人咧，最後係即係佢應承咗去收嘅病人咧，最後都得40%到咧。是真的成功轉咗去私家醫院，即係換句話講，係超過一半咧係不成功去到轉咗去私家醫院嘅。咁其中咧就原因都好多嘅，有啲就係公立醫院嗰處佢慢慢就改變咗嗰個病人嘅計劃啦，即係可能佢係出院，又或者病情有改變，又或者需要做進一步嘅治療啊、檢測啊，咁所以又唔走得。另外有部分咧就係家人咧係拒絕嘅。咁所以去得到成功去到私家醫院嘅都係大概40%度。 嗯，你自己睇落或者即係了解完之後，覺得有啲乜嘢位可以再做得好啲，令到私家醫院呢啲病床嘅使用率係收多啲人，或者盡快收多啲公立醫院轉介嘅病人？ 我諗佢中間個溝通啦，一定要係好重要。咁即係亦都另一方面就係政府都要真係話俾市民聽，如果喺呢個計劃之中轉咗去私家醫院咧，係冇一個額外嘅收費，等市民係可以放心啦。因為有少少有時啲家人真係都擔心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政府嘅宣傳，即係起碼喺醫管局入邊嘅宣傳講解方面咧，需要好足夠啦。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有時市民佢可能會係由於區域嘅問題咧，佢係唔願意去太遠，亦都有咁可能性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疫情嘅情況底下，盡量去利用曬全港嘅資源都係十分之重要。但是话说返转头啦，其实私家医院头先你提过话局长话而家私家医院有大概5100张床或者多过5100张床呢床系嘅。但是呢要知道呢，其实近日呢私家医院近月呢私家医院护士嘅流失率呢系十分之严峻嘅，系双位数字嘅。咁双位数字嘅流失嘅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私家医院已经有啲病房呢系好多个月头冇开㗎啦。生咗，因為我自己都係有去私家醫院睇病人，所以我見得到嘅。咁而如果你話係手術室咧，可以咁講就係長期都唔夠人噶啦。手術室唔會開得足。另外我哋約一啲個案，包括一啲癌症嘅手術個案咧，往往都要一個月以上先至約到期。咁就即係可以話係私家醫院都係喺人手方面捉襟見肘，所以實際上可以擺出嚟用嘅病床一定係冇5100張，我相信都係少起碼。20% 以上。 嗱呢个又 呢个佢哋都遇到大问题。 我跟住落嚟讲个原因又唔知，即系个情况又唔知系咪同人手有关系。因为见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提到话，部分私院咧行政上面未完全配合转送，佢提到嘅一啲例子，譬如喺周末或者周日咧系唔能够接收病人嘅咁。你有冇了解过呢个情况呀？ 我相信呢个个间间医院可能有啲唔同。咁当然啦，其实你问我点解星期六日可以转咧，咁应该系可以嘅。即系如果当中有唔得嘅，我希望即系医院都从善如流啦。即系一个礼拜7日，咁亦都我唔相信医管局系专门拣星期六日先转介嘅。 咁如果你平均嚟讲，即系换句话讲系七分之五嘅日子，应该都系冇问题啦。起码现在嚟讲，我希望就系七日都可以嘅。咁呢个我都呼吁所有嘅私家医院同业都系即系尽量去配合嗰个入院嘅程序啦。 暂时首阶段私家医院就三百几张病床系攞嚟接收呢啲转介公立医院嘅病人啦。咁话有需要嘅时候咧，陆续可以加到一千张嘅。睇而家个疫情嘅情况，你觉得几时或者有需要加到去一千张咧？ 我冇一个水晶球喺我面前，咁但系你见到疫情不断增加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唔好净系谂住呢个病床嘅问题咁简单，成个疫情嘅管控咧，你包括埋有冇好好咁去善用社区嘅医疗资源咧，系冇嘅，系冇嘅，上一任到现任都系冇嘅，嗱呢个真系要闹嘅，问过噶啦，点解我哋唔可以同一啲私家医生倾好晒，你揾多啲私家医生帮手去做一个摇佢医疗嘅平台？举个例，嗱，我睇开某医生，我唔想走去你医管局睇，我未见过医生，我系想呢个医生帮我，咁但系佢话可唔可以摇佢同我睇咧？而家嚟讲相当之困难，咁你公立医院可唔可以做个带头去帮助香港可以推动到呢个摇佢医疗帮病人睇新冠咧？又或者现在好啦，已经有唔少嘅药物咧，抗病毒药咧，发放喺社区嘅医生手上面。咁但係呢，有冇同私家醫生傾好？咦，你哋乜嘢時候分開階段啦？即係你都唔好話睇完一個糖尿病，下一個睇新冠，再下一個睇嚴重心臟病啊？唔係你交叉感染咗嗰兩個慢性疾病咪大鑊？咁但係有冇同佢溝通好、傾好個合作係點？係冇嘅，藥俾咗你就算數，做完件事。即係呢一種咁樣係放棄咗我哋私營醫療體系，尤其是社區入面嘅一個醫療資源呢，是不好的事情。再者呢，就是医管局都讲过，亦都试过两次的了，就是疫情严峻的时候呢，部分的复诊不用看了，直接拿药得了。喂，你不用看医生可以直接拿药，即是你原先那次多余。如果不是的时候，为什么你又不好好善用社区的资源呢？不是只是医院的，你家庭医生去看，为什么不得呢？上任到现任都不睬我，都是不做这件事。 有提出过的，即是向金界 提出，我写过信，是上一任 的局长，我写过信的了。这一任的口头即都有沟通过的了。为什么你不可以善用社区入面的医疗资源，等病人好，他不可以去公立医院复诊看个稳定的血压高、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为什么你不可以看自己家庭医生呢？为什么你叫他只是拿药得了？咁你唔使评估佢病情嘅变化嘅咩？即系种种嘅迹象你睇到咧，其实我哋政府咧嗰个视线咧系相当之狭隘嘅。咁对于整个新冠疫情嘅管控咧，我觉得系好大嘅问题。 OK， 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个先。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又请到位嘉宾，讲到有关于私家医院系可以舒缓到帮助接收到一啲公立医院嘅转介病人啦，同埋而家整体因为医管局咧都要有个应变方案，就是、应付啲新冠嘅疫情，咁可能都会令到一啲非紧急服务受到影响嘅。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彭昌。先讲转介去到私家医院嗰方面啦。咁头先都引述到一个数啦。上星期二，咁下昼五引述到星期二23号下昼五点占用率咧就系45.9%嘅嗰三百几张病床入边。你觉得个数字上面如何？有冇空间再去提高啲咧？又 当然啦，嗰个数字咧就系截到去8月23号下昼嗰个时间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总体而家系可以供应到364张私家嘅病床。如果用大概由7月29号开始起计咧，大概三个星期时间。三个星期时间，即系话咧，总共咧可以大概有7000多个病床日去提供服务嘅。而每一个医管公立医院而家嘅病人咧，大概用6.4日可以出院嘅话咧，其实总计咧呢三个星期里面咧，可以服务到大概系1200个病人嘅。咁但係如果睇返而總累積嗰個數字呢，得430几个病人呢，大概係唔夠40%到嘅。所以嗰、那個數字呢，就比起23號截數嗰個數字呢，就仲更加之低添。咁我諗呢個亦都同頭先好多位嘅嘉賓都提及過嗰個情況，大概係40%到不足嘅病人轉入過去最終成功呢，都係即係吻合嘅。咁我諗整體嚟睇呢，就一定係唔理想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出喺邊度咧？我諗都需要去搞清楚啦。嗱，一方面就係公立醫院佢轉介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喺篩選個病人上面都要一啲時間咧？咁而另外就係去到即係譬如真係揾得到啦，合適嘅病人啦，咁點樣同嗰個病人或者家屬去解說成個轉介嘅安排啊、服務啊等對安心過到去咧，就唔需要話即係額外再有任何收費咧。 咁而私家醫院方面，拉不六日，咁佢哋係咪即係有足夠人手可以去即係接收呢啲咁樣嘅病人啦？咁另外，我覺得最緊要反為就係、是、當見到嗰個病人啦，如果係一般嘅情況，好簡單輕巧嘅，即係做完手術，即係入嚟私家醫院，純粹可能有幾日時間復康就可以走噶啦。咁我相信佢哋都好願意接收啦。但如果遇到一啲病人比較個病情係較為複雜嘅，會唔會都有一啲嘅考慮，就係喺嗰個治療安排啊，甚至乎係成本上面都有啲嘅諗法咧？咁我相信就都希望私家醫院咧唔好太揀擇啦，即係話有病人轉介過嚟啦，即係大家盡量去盡快接收，咁以至到咧就即係理順到成個轉介嗰個安排，就希望用盡得到而家有嘅病床啦。 但係譬如私家醫院都會唔會涉及到一啲配套或者設施嘅問題，或者人手上面嘅安排，的確難以去接收到一啲公立醫院轉介過嚟嘅病人咧。譬如頭先同阿何少華醫生傾，有啲病人可能本身有失智症嘅，佢哋可能未必有獨立嘅病房啦，或者人手去照顧佢哋嘅咁。咁點處理咧？呢啲其實有， 我諗嗰啲係即係比較個別嘅情況啦。同埋如果咁講嘅話，其實私家醫院佢自己本身係咪日常都唔會接收呢啲嘅病人咧？唔係噶嘛。即係我相信佢哋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病人，佢哋係有照顧緊。咁即係點解又有嗰個困難就係個別某啲病人咧，佢哋處理唔到咧咁？當然可能真係有好個別嘅情況咧，佢哋需要個照顧咧係比較緊密一啲嘅。舉個例，譬如話一啲有即係精神疾病嘅情況，咁或者係有即係失智嘅情況咧，咁呢啲係需要更加多嘅人手嘅。但我相信醫管局都未必會轉介呢啲病人過去嘅，咁可能轉介得嘅，其實都係認為係合適嘅。咁所以點樣能夠理順咧？我都期望就係、是、不如醫務局局長即係都揾公立同埋私家雙方面大家即係傾清楚成個嘅轉介系統上面咧點樣能夠理順啦。不過另外一個數字我都值得提一提咧，就係即係喺而家嗰個病床嘅分布咧，其實有啲嘅醫院咧係嗰個使用率咧係比較高嘅，有啲咧就即係偏低啦，低到去即係直頭冇病人即係接受過服務啦。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會唔會即係有啲佢原本嗰個服務量係都好高噶啦，去到八成幾九成嘅，係可以即係短期內再加床去接收更加多嘅病人咧？反正佢都差唔多已經接近百分百嗰個使用量啦，即係我嘅需求都係大啦，或者係較為受歡迎啦。咁而其他嗰啲可能係即係真係個位數嘅即係或者係一兩成嘅。咁點樣再睇清楚理順翻佢嗰成個流程咧？咁我覺得可能呢個要再仔細啲同翻每一間私家醫院再去傾嗰個服務供應嗰度咧，可唔可以再點樣有啲調整？ 但呢個會唔會對於私家醫院嚟講，我收得越多，你就仲想我收多啲咁？咁我不如就唔好收咁多啦。咁會唔會有啲咁嘅考慮咧？ 但是都有錢俾佢哋噶嘛，即係唔係要佢哋免費提供服務噶嘛？ OK。另外頭先你話向家屬或者病人解説嗰度咧，你覺得最主要係爭啲邊方面咧，或者點樣邊啲位置要再加強解説咧？ 以往呢一類咁樣公私營合作嘅計劃咧，其實去到病人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個擔心，就係我個收費上啊，轉去私家喎，會唔會即係需要有啲額外嘅費用咧？又或者可能轉咗去之後，咁日後有需要嘅時候，咁點樣去跟進啊？會唔會翻得翻公立醫院啊？即係都可能有唔同嘅呢啲嘅擔心嘅。咁當然呢啲都未必係即係事實嘅情況啦。咁所以可能喺即係同個病人去講解嘅時候咧，就唔好純粹一句就話嗱，我哋轉你去私家啦，而係應該咧有職員咧再詳細啲同翻個病人同埋家屬去講解成個程序點、收費安排點，同埋日後如果有啲咩事嘅時候咧。點樣去即係佢哋公立醫院會唔會再點樣跟進法，同埋即係點樣去同佢哋保持溝通，等佢唔需要有太大嘅擔心。 另外醫管局喺講到轉介啲病人去私家醫院方面咧，都話會改善嘅程序嘅，例如話俾一啲私家醫院咧係跨區收病人嘅咁。跨區對於病人嚟講又會唔會一個考慮咧？未必想去一啲比較遠嘅私家醫院咧？ 我諗呢個都要睇佢個病情啦。即係如果佢係已經喺醫院裏面啦，你同佢講啊，即係我要將你轉介去其他嘅醫院度嘅話咧，咁當然既然都已經喺個病床上面咧，免得過可能佢都唔想即係太多轉動嘅。咁如果話要跨區去到更加偏遠嘅醫院啦，譬如話我哋見到有啲醫院咧，可能喺半山嘅山頂嘅，咁我諗一般嘅病人都未必即係想即係去到咁遠嘅地方啦。 咁可能嗰個會有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一方面就睇下，即係盡量再揾一啲合適嘅病人，同埋睇下佢哋游說佢哋咧個意願上點樣再轉過去咧。因為我另外一個咧，我就成個而家嘅呢個轉介嘅安排咧，係講緊啲已經入咗院住緊院嘅病人，佢哋點樣將佢轉送翻出去私家醫院。嗱，這個就去到比較下游嘅位置啦。其實咧呢一度咧流通唔到咧。一路喺中上游咧，就塞住咗啲等緊手術安排、等緊檢查嘅程序入院嘅病人。而嗰啲病人咧，你當你病床冇得流轉嘅時候咧，嗰啲都入唔到院嘅。嗱，我相信可能喺等緊入院嘅病人咧，佢哋就更加心急，即係想盡快得到啲服務。而反為可能喺嗰度咧，即係邀請呢啲等緊嘅病人可能直接就去私家醫院度做一啲嘅治療安排啦。可能咧就仲會即係容易啲吸引啲。嗱，舉個例子，譬如我最近即係處理緊一個個案、就是，佢即係耳膜穿咗，咁佢要做補耳膜嘅手術。我相信呢個就一定係非緊急嘅手術嚟嘅。佢等咗一段時間㗎啦，即係都大概有半年時間安排到啦。但係咧有兩次咧就因為人手不足，病床唔能夠安排得到，咁咧就而家褪期都唔知得褪到幾時。咁佢哋好心急，即係想盡快即係得到呢個服務，因為耳鳴咧係好辛苦嘅，我相信大家未經歷過都唔知道。咁變咗對佢等緊咧，如果同佢講嗱，我而家可以將你安排喺某一間私家醫院度做手術咧，我相信佢係絕對係願意去接受呢個咁樣安排嘅。咁反為如果佢已經入咗去醫院啦，做咗手術之後，反正可能隔幾日都出院啦，咁係咪即係仲會願意不如就盡快離開咗轉去其他私家醫院咧？咁我諗喺嗰個安排上。可能就反為調翻轉諗一諗一啲未入院等緊就嚟本來安排到做治療性罪手術嘅病人咧，係喺嗰度去轉介就仲會合適一啲。 嗯，除咗講話私家醫院接收一啲轉介嘅病人啦，整體嚟講，因為而家都去到第三階段應變方案啦，公立醫院嗰度，對於一啲非緊急服務都話會進一步會縮減嘅嚟緊。你自己點睇啊？對於呢一類病人嘅影響？ 我諗頭先嗰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即係話非緊急嘅手術，即係可能一般人就唔會覺得係咩嚴重嘅問題嚟嘅。既然非緊急，咁即係冇生命嘅危險啦。咁但係又唔係嘅喎，即係單單係講即係耳膜穿咗耳鳴不斷好辛苦，即係聽到好多雜音，其實都係好影響咗嗰個病人佢日常嘅生活嘅。咁再加上頭先即係行政總裁都有講過啦，連帶話一啲通波仔嘅手術咧都會褪期嘅。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通波仔雖然又話係非緊急啫，咁但係佢始終係有個風險喺度。一出事嘅時候咧，就跟住先再轉一個即係緊急嘅通波仔手術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所謂預後咧，個治療效果咧就都打折扣噶啦。咁其他嗰啲其實都各樣地，譬如話做一啲影像嘅診斷啊，做一啲唔同嘅。檢查程序確認佢嗰個診斷佢個疾病，再都做唔到嘅時候，你再跟住落嚟嗰個治療咧，亦都係會即係延遲咗嘅。咁、所以整體嚟講，一定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最後啦，即係影響就講咗啦，但你有冇乜建議去減少對啲非新冠病人嘅影響咧？ 我諗一方面就係即係喺公私營合作嗰度點樣理順到嗰個程序啦，點樣揾一啲合適嘅病人即係做轉介啦。第二就係話點樣加強翻喺嗰個社區裡面去支援一啲。新冠嘅確診病患者，意思到佢哋係減少對於住院服務嗰個嘅需求啦。而我諗最根本啦，就係大家一般嘅市民咧，能夠做好防疫抗疫嘅措施嚇，即係打齊疫苗，唔好有咁多細菌嘅聚集咧。其實呢個亦都幫手去控制翻個新冠疫情。我相信都係要大家各方面嘅努力啦。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就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有關於公立醫院會轉介去私家醫院的一個病人的制度，剛才講到一些的情況，也都講到對於一些非新冠病人的影響。外面氣溫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1%， 做一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的。